一路上都没有发现被人追踪的迹象。懒得开始记录撒拉在林子里就地取材采集的食物和其他用品的方法。鉴于兰德已经把这些内容都写在了本子上，记录下萨拉的模样只能说是顺势而为。至少兰德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事实上，兰德已经到了某种理智无法完全理解，或者说不愿意刻意分析的方式迷上了萨拉。尽管在他们尴尬同行的过程当中，萨拉从不主动开口说话，可是兰德还是猜到了，萨拉的目的是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地方，就是那个遥远的所在。萨拉是跟随父亲跋山涉水来到这儿的，不过兰德也逐渐明白，萨拉的父亲并没有比 Jep 和他的同伙好到哪儿去。等他们终于抵达萨拉所说的村庄的时候，兰德打算先为萨拉找个安全的去处，然后他要给自己买匹马，然后再做后续的安排。过去几天的严峻考验已经多少冷却了兰德旅行的热忱，而且从今天早上开始又下起了小雪。他们选了一处山脊扎营，站在那儿可以看见滚滚而来的不祥阴云，雪云正在靠近。萨拉却像是毫不察觉，嘴里吟诵不停，任由雪花飘散到他的身上，落在他又长又黑的睫毛上，像一颗颗小宝石。萨拉的祷告是用切鲁基语说的，大致的意思就是新约里基督耶稣在山顶布道时所说的训诫，大意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那么一会儿，兰德也沉浸在了萨拉的唱诵声中，他忘记了天上正下着雪。兰德不由自主地在画有他素描的纸张背面用近似的发音记录着萨拉的话语。抛开内心的不安，兰德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端详着萨拉。过去三天过程的逃亡里，这样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兰德担心这么做会给萨拉留下糟糕的印象，以为他和那些剥夺他自由并想侵犯他身体的男人没什么两样。兰德独独碰触过萨拉一次，那还是为了趟过寒冷的溪流的时候能稳住萨拉的脚步。萨拉抽手的速度如此之快，使他们两个人都失去了平衡，结果那之后的好几个小时，他们膝盖以下的部分全都是湿漉漉的。为了弄干这些异物，他们昨天晚上不得不升起了比平时更旺的火堆。兰德暗自提醒自己，今后对待萨拉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兰德大概想象得出男人伸出手在萨拉的印象里是件多么恐怖的事情，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可怜人到底曾经又遭受过什么呢？当兰德想到这儿的时候，萨拉用切洛基语做的祷文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意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予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兰德记录下了最后的这段吟诵，并在萨拉的素描边上做了说明。虽然兰德自己也说不出这么做是为什么，他应该不可能会忘记和这女孩相关的任何事情。毕竟他和这个女孩一起经受了他自己人生中最为贫乏困苦的一段日子。萨拉，莫伦琴姑娘，兰德这样写道。接着他想到，要是自己当真死在这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家人能知道他遭遇过什么。于是兰德又添上了日期，并写下了一段文字说明，恳请若是有人拿到他的笔记，能够将他送还到他的家里。此刻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兰德看向了萨拉，发现萨拉也在盯着自己，而且正在好奇地打量自己手中的画。兰德转过身去，有些窘迫地合上了他的本子。等有时间了，他想他会再详细记录下萨拉例行的仪式。这想法多少让兰德有些内疚，他明明知道比起从旁观察，也许他更应该想办法纠正萨拉的那些行为。然而兰德发现自己只是一天又一天紧张而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不幸却令人着迷的姑娘。而萨拉，她不明白兰德为什么那样看着自己。不过这点其实无关紧要，如果有必要，萨拉随时都能把这个男人甩掉，只不过两个人一起脱身的概率会比较大。而且说实话，如果只靠兰德自己，应该一天也撑不下去。即便 Jeff 那帮人没捉住他，那片森林也会把他置于死地。当兰德用那种眼神看着萨拉，似乎想将他彻底看清的时候，萨拉却在想，或许自己应该早点逃走，消失在丛林里，或者躲进某个洞穴当中，留兰德一个人自生自灭。然后他会回到田纳西州去，回到外祖母所在的那片山林。可是每当萨拉想起那个地方，他自己却又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凭一己之力找到回家的路。萨拉和父亲在那条路上走过许多次了，可当萨拉搜寻自己的记忆，却重新找回外祖母的那间木屋的时候，萨拉便知道他已经在赶路途中迷失了方向。那些河流、洞穴以及奇峰怪石已经从他的脑海中渐渐淡去。萨拉感到悲痛不已，他全身扎心的刺骨的疼，他只好闭起眼睛、耳朵和这副躯体的所有感官。他只能随意识回到他所熟悉的那些地方，在那儿阿公诵读着圣经，外祖母按照他自己的习惯教导着萨拉主导文，一部分是切洛基语，另一部分则是很久以前守护故事的人漂洋过海时带过来的老话。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令人心安。每天在和兰德一起离开露营地之前，萨拉都会念诵主导文，这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过开启祈祷盒与吟诵祷词来开始新的一天。就像祖母从前教导的那样，这些词能令他感到安慰，能让他意识到即便此时离家千里，他也仍然能听见上天的喃喃低语，那声音既回荡在最低的深谷中，也存在于最高的山峰上。每时每刻，那声音仿佛都在耳边萦绕着。阿公离世之后，他和外祖母两个人时常一同祈祷，尽管生存环境每况愈下，但是萨拉相信是他虔诚的心，是他虔诚的祈祷帮助他们赶跑了冬日里在木屋周围跑来跑去的狼群，并在玉米饼和去年夏天从菜园里采摘下来的蔬菜快要吃完的时候，粮仓里渐渐空空如洗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充饥的食物。萨拉相信正是因为诚心的祈祷，他们才能够在野兽饿着肚子从一旁逼近的时候熬过那段日子。正是因为他们诚心的祈祷，才会有一只雪兔失足落入到了圈套，或者无缘无故的在木屋附近进到能够一枪打中目标的地方出现了一只负鼠。正是因为他们诚心的祈祷，子弹得以击中目标，让他们在需要之时收获食物。所有这些外祖父母都相继告诉过萨拉，所有这些萨拉都是在那间藏在溪流旁的小木屋里学到的。当萨拉念诵祷词的时候，他能听见外祖母的声音，并且知道外祖母在萨拉即将被父亲带走，独自等待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结束之前，对萨拉所说的全都是真的。他说过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分隔远地，因为爱会让我们找到对方，爱将引领他们在天国团圆。外祖母还说，爱的光芒将会永远闪耀。这是他用切洛基语对萨拉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的临终遗言。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定局。通过眼角的余光，萨拉知道兰德正看着他将祖母的祈祷盒系到了脖子上，这样能让祈祷词的气息在走路的时候贴近他的心脏。由于兰德之后特别留意在肢体上与萨拉保持距离，萨拉便又默许了他与自己同行。这是萨拉应该做的，毕竟兰德救了自己的性命。萨拉想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萨拉确实对兰德的某些行为感到纳闷，为什么他要冒险救自己？为什么他要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在寒冬即将到来的世界？为什么他要在本子上写写画画，还不时地塞进树叶夹在里面？为什么他要用那种令人困扰的眼神看着自己？又是为什么他想了解各种植物的根系和叶片，还有这树林所提供的野生食物？为什么兰德和自己之前见过的任何人都如此的不同？ 萨拉想过直接出言询问，那以理解兰德的某些古怪的表现，但是萨拉选择了更为保险的做法，那就是继续和兰德保持距离。除了并肩赶路和共用露营地过夜之外，萨拉不愿意再和兰德有更多的牵连。天色不太好，萨拉说完将裙摆拢到大腿中间，蹲在兰德的旁边。在兰德伸手触碰不到的地方，他准备收起自己的毛毯。要下大雪了，萨拉知道零星小雪将会变得更为猛烈，这是迟早的事儿。迄今为止，萨拉选择的路全都在山坡上，尽管这样走起来更加艰险，但是却很少会被人看见。要是沿着溪流河道走，雪固然会下得小些，但人迹也更为常见。布朗崔克和那几条猎犬应该会走底下的老路，而 Jeb 那帮人也是一样，他们没必要跑到海拔更高的地方冒险。他们都知道很快恶劣的气候就会把萨拉一行送到他们的手里。 现在离你所说的居民点应该不远了吧？你说过只要两天时间，最多三天。 萨拉没有马上听见兰德说的话。实际上，萨拉一直凝神盯着兰德的那个本子。兰德今天在上面画了两幅画，但是萨拉没看见画的是什么，可他心里依然十分好奇。或许他待会儿可以偷瞄一眼。就趁兰德把包放下独自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萨拉这才慢慢反应过来，兰德刚才说了什么。居民点。然而这个时候，兰德已经眯起眼睛审视起萨拉来。萨拉在无意之中暴露了某个事实， 根本就没有什么居民点，你也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这才是事实，对吧？ 兰德站在那儿，一只手高高扬起，似乎想将他抛离自己的身体。萨拉立即躲开，边往后退边站了起来。他抬起一只胳膊，做出防御的架势。经过他父亲布朗崔格还有派格勒格莫利的相处模式，萨拉已经养成了条件反射。 把手放下。 兰德眼里燃起了小小的怒火，激动、愤愤，还有某种令萨拉意外的情绪。看着兰德的这副模样，萨拉觉得好像是自己以某种方式伤害了他，仿佛那个谎言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某种平和。此时兰德又说话，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会打你一样。 毫无疑问，萨拉就是这么想，但是萨拉却嘴硬地说， 我才没有，我不会打你的。 兰德一字一顿地说着，他抬起下巴表明态度， 当真不打吗？ 兰德应该是萨拉见过的最奇怪的男人了。萨拉能打过他的机会其实并不大，兰德的体重足有他的两倍那么多。萨拉想到自己的外祖父母，想到他们辛辛苦苦把自己养大，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还倾其所有教导自己如何善用自然的资源生存下去。他的外祖父母如今都已经离开人世，竟然被这个压根儿不知道如何在山中生存，还需要被别人保护的毛头小子

Q 被挫伤，苹果在你胸口，来时的路。